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天呢是2月11号了，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今晚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场跨年音乐会，为马上到来的春节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吧。这场音乐会呢是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23点举办的。音乐家和现场的观众们曾经一起在音乐声中迎来辞旧迎新的时刻。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开场曲，尼古莱的作品《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国家大剧院迎钟声新年音乐会，以德国19世纪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奥托·尼古莱创作的三幕幻想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的序曲拉开了序幕。这一歌剧序曲呢，经常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被独立演奏，但是在我们国家却并不多见。 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指挥呢是他们的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张毅。这已经是他们第七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迎中生新年音乐会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奏的开场曲。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演奏。这支乐团成立于1959年，隶属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乐团现任音乐总监首席指挥是张毅，常任指挥是刘炬。乐团的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他们都受过非常严格的专业训练，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这是一支很有朝气的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12月31号，2017年的12月31号23点举办的这场跨年的迎中生新年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呢，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独具特色的，涵盖了从西洋歌剧、芭蕾舞、音乐剧到我国地方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除了西方著名作曲家的名曲登台之外，我国两位当代杰出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也将同时上演，他们就是李海英和于京军。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李海英的作品《落雨大》。这首《落雨大》是根据岭南童谣编创的器乐曲，它是广东代代相传的一首童谣，是对广州的老城区西关地区在下雨的时候水淹街道场景的描绘。从一个儿童的眼睛来看这个场景，充满了童趣。 这场迎钟声音乐会当中呢，前后演了两首我国知名作曲家李海英的作品。前面的那一首叫落雨大，第二首呢是李海英改编的管弦乐曲刘海砍樵。 海砍樵呢，它是湖南的一种花鼓戏，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李海英改编的这一首管弦乐曲刘海砍樵，可以说是作者在对西洋管弦乐演奏中国地方音乐大胆改编的成功尝试。那么这场迎中生新年音乐会呢，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当然演奏芭蕾舞音乐是这支乐团最擅长的了。中巴交响乐团在跨年音乐会上呈现了俄派著名舞剧《斯巴达克斯》当中表现斯巴达克和弗里吉亚爱情的双人舞蹈音乐。段的慢板配乐，弦乐极富色彩的抒情演绎，给听者带去非常悦耳的美妙的感受。斯巴达克斯是一部史诗性的经典芭蕾舞剧，它描写的是公元前一世纪奴隶斯巴达克和女奴弗里吉亚相爱的故事。为了寻求自由，斯巴达克和不忍相互厮杀的战士们揭竿起义，罗马帝国设下了陷阱，斯巴达克在战斗中被俘，最终死在武士的长矛下。绝望的弗里吉亚来到斯巴达克战死的荒野上，缅怀自己的爱人。作曲大师哈恰图良谱写的音乐具有强有力的戏剧性，时而抒情优美，时而雄浑激昂，充满张力。所以呢，这部芭蕾舞剧被人们称为交响芭蕾，也成为20世纪新古典主义芭蕾的不朽杰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呢，我们共同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迎中生新年音乐会。在这场跨年音乐会当中呢，还演奏了一段韦伯的音乐集锦。韦伯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剧作曲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一共创作了十几部音乐剧。韦伯改编的音乐剧《猫》，以及创造了票房奇迹的歌剧《魅影》等等，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通俗，旋律首首动听。耳边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集锦，选自韦伯的多部名作。在韦伯的音乐剧《猫》的主题曲《动人的旋律》当中，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也要告一段落了。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国家大剧院的迎中生新年音乐会精彩片段。 或崔微店百货类大部分78折，再满300减50；牡丹园、龙德、大成路店单店部分68折，再满200减40。关注崔微官方微信，参与线上活动，更多惊喜等着您！诚邀莅临崔微百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张毅，他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张毅从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90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著名指挥教育家徐新教授。2000年到2003年，他在德国萨尔布吕肯音乐学院攻读的硕士学位。作为当前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指挥家，张毅曾经和众多国内外著名的乐团都合作过音乐会、歌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也曾指挥演出过很多中外作品的中国首演，比如斯拉文斯基的《一个士兵的故事》、叶小刚的《马九匹》、陈其刚的《道情》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那么在去年的3月呢，他还曾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赴阿联酋参加阿布扎比艺术节，获得圆满成功。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乐团演奏的是戏曲音乐6首，这是著名作曲家于京军先生改编的作品，包括黄梅戏《女驸马》、评剧《刘巧儿》、越剧《红楼梦》、豫剧《花木兰》、秦腔曲牌等选段，一共包括我国的6种地方剧种。 次呢，在跨年音乐会当中，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也是第一次尝试演奏戏曲音乐六首。虽然他们演奏的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他们是在力求在新年来临的时刻给观众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丰富他们的演奏曲目，同时呢，也去满足热爱戏曲的朋友们的要求。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他们不仅仅为芭蕾舞团伴奏，而且他们也经常会举办音乐会演出。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他们就曾上演过众多的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 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我们中央八柳团降乐团已经连续第七年在国家大剧院和观众朋友们啊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谢谢大家。我相信在座的一定有不是今年是第一次来的，当然有很多是新的观众啊，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跨年的音乐会，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这个朋友是连续很多年了。在国家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当中，每年会演出很多很多的音乐会、歌剧、芭蕾舞、戏剧、话剧等等，所以呢也是一天一天我们国家的这个文艺也越来越繁荣，然后我们在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日子也越来越好，所以呢在此我们提前先给大家，马上就到了，我们这样我们一起跟我倒数十个数迎接新的钟声的到来，十九八 七六五四三二一。 非常开心能够在18年正好在过新年的时候跟大家能够在一起徜徉在这个音乐的环境当中，非常开心。而且今天呢我们八六团教育团还有两位就是今天过生日，一个就是刚才敲我们钟声的前程，还有我们的小丁的，他们都是1月1号的生日，然后每一年都在音乐厅在音乐会当中过他们生日，当然有最可爱的观众跟你们在一起，他们也是一直都是非常难忘的。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美满、幸福、健康，然后事业有成。我们在接下来新的钟声完了以后的第一首曲子是月亮河，那么月亮河呢是取自于美国的这个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Tiffany 的早餐啊，是奥黛丽·赫本主演的。那么我在此呢也寄希望于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都可以有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谢谢大家。 2017年12月31号24点的2018新年钟声敲响过后，耳熟能详的轻音乐《月亮河》悠扬奏响。之后呢，乐团又演奏了一首《牛仔》。这部作品出自电影音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之手，是一部美国西部风格的音乐。牛仔是1972年的一部电影，这是威廉姆斯和马克·戴雷尔合作的第二部电影了。跟《流氓好汉》一样，这部由约翰·维恩主演的电影配乐呢，基于美式民谣改编而成。影片曾经大获成功，后来还曾被改编成了一部真人电视短片。 边我们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牛仔》。到这里，节目单上的曲目就全部完成了。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乐团的加演曲目吧。 现在很晚了，所以再给大家加演一首《拉德斯基》，大家好好。 现场的观众跟着音乐一起欢呼鼓掌，把跨年音乐会也推向了最后的高潮。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欢快的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当中和您道晚安吧。下周日呢是大年初一，国家大剧院节目将会停播一期，那么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应该是正月初十的晚上，将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我是云云，提前祝您新春快乐。稍后播出的是周末夜现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